冇钱买酒，我今晚啊点样过？冇钱买烟，我今晚又点样过？要食西北风，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阿贵唔会有错啦，系咪先？即系咧喺阿的咧一吉先里边咧嘅冷血时报啦，咁、就应该系5号嗰集啊， 系啦， 即系我哋出街咧，就喺自然出街就10号嗰集啊， 系啦， 啊，咁咧就阿贵啊自己又爆咗同我去揼斜骨啊嘛，嗱我话声俾你听，我唔知点解阿贵会自己爆自己嘅， 嗯 ，OK， 我同呢单嘢咧，呢两单嘢咧系年几两年前，甚至好似两年几三年又啱识佢冇耐嘅，就同佢去揼斜骨，咁啊应该咧。即系阿贵就冇同我讲话阿牛你阿牛哥你唔讲得嘅嗱咁当然啦你系咁阿贵咁嘅知名度话晒你都系 朋友 又熟嘅而且你有一朵嘅我梗系唔讲啦即系其实几好笑噶嗰日其实嗰两次都好啦好笑啊咁就冇讲啦咁你详情咧就可以听翻呢个12月10号啦即系战南啦吓即系呢度嘅嘅第二节啦、就系呢个咩领空同埋。第二次是什麼領空和這個識別區的分別 是啦 是啦聽返聽返個字好短的啫大概15分鐘之內就講到那裡了。OK, 咁即事源是那單嘢是怎樣的呢即首先你要炸下我啊我把口真的很密的。我一路以來都好想爆呢單嘢出嚟話、 哦、我都唔知 係冇人知㗎真係冇人知㗎。 冇人 知㗎。所以我好想爆呢單嘢出嚟但係講真的哎呀貴又係有啲知名度㗎嘛咁樣又冇問我又唔會問佢嘅咁我阿貴又冇講過自己會唔會講啦係想唔想我講啦咁我都自個審查啦咁我始終都冇講即係其實阿貴呢兩次嘅斜肌呢即係呢個斜骨運動呢咁其實呢就源於就係咩呢係因為我有啲飲酒團 喔、 oh. 那時候呢有一輪呢就同阿貴啊咁仲有啲朋友嘅咁啲朋友就唔開名啦都幾有名啊都有啲躲下啦一講出嚟可能社民連都有啲朋友認識佢嘅咁今日冇去講啦咁同阿貴咁就同啲朋友一齊去飲酒啦咁即係溝下女啦咁當然都係阿貴個尊容嘅溝家溝唔到㗎啦咁咁第一次呢就係點樣呢咁我哋飲完酒大概飲到兩點鐘到啦咁阿貴就問我喂、欸、去邊度啊咁哇我諗住去斜骨喎。 喂我個疑問先。佢、 啊、 次次飲完酒呢識佢呢都係諗撚咗 喎。佢半諗㗎喇半諗㗎喇。 好撚易諗㗎半諗㗎半諗㗎喇。 咁佢、啊、問我邊度㗎話我一嚟咁㗎咁嘅我可以同你去揼正骨嘅咁樣因為平啲嘛唔使租酒店㗎嘛。咁、租酒店如果每人瞓一間房又貴瞓兩個人瞓埋一間房我就唔肯制係咪先我就唔同阿貴瞓埋一間房嘅係咪先所以就只係揼骨啦咁樣。 啲英文字母先會同佢同一份同一 份。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 啦 我真係唔想㗎嘛。 係啦。 咁阿貴就話去邊度啊揼骨囉。咁阿貴就喺邊度揼我話我想揼斜骨㗎但係如果你冇問題嘅話咁我你想我陪我同陪你揼正骨囉。咁阿貴嗰日呢我第一次呢就話知我驚撚啊我帶你去啊咁樣我話嘩唔撚犀利 咁撚犀利 但我去唔撚驚我去帶我去。咁去邊間呢撲你間勞嘟。 喔、 因為我真係熟悉過你啦怪,ok, 我咁當然我就好撚 尊重佢啦 喔喔你點知道有㗎冇㗎我成日喺呢間酒店瞓覺㗎我知道呢間酒店樓下呢係有斜骨牆㗎咁我帶你去啦本來我諗住帶佢去金都嘅、因為下次去你金都 ,ok, 咁話我好咁就去啦咁當然啦咁阿貴主場㗎嘛佢話佢覺得係主場啦、我覺得係主場啦當然我唔覺得係啦咁咁捏腳咁捏一陣間咁沖完一齊沖完涼捏腳啦捏完腳啦跟住就各自各入房啦、OK 咁阿貴有冇起機嗰啲其實我唔知嘅、我都唔想知 道、 總之就咁各自各入房啦咁就第二招咁起身一齊埋單啦係咪先咁就阿貴呀得啦埋單啦一齊啦咁嗰個收銀就話有冇會員卡啦咁樣阿貴話冇哇唔好意思我有會員卡咋嘛。跟住我又小交阿貴屌你啦我嚟呢度你都未搞社運啦傻靚仔咁樣。咁嗰次係幾好笑。咁跟住呢就去完呢次玩完之後啦咁你知 过瘾啦，咁阿贵又嗰时成日跟住我去玩啦，咁啊跟住我通常都其实都系以酒吧团居多嘅。其实你可以听翻我以前啲节目咧，其实我有段时间讲酒吧团嘅咧，其实嗰段时间最多嘅时候就同阿贵喺埋一齐啦。 香港都系啊，嗰阵时我哋成日都系咩啦，录完音有阵时去打比噶嘛，嗰阵时一系就佢嗰阵时喺香港有间酒吧噶嘛，又喺耀华街噶嘛，我哋嗰阵时 soccer wise 都搞睇波聚会啦，又系好威尔冧捻咗咁样条捻样，系啊。成日饮嘅嗰阵时都系， 咁啊又讲下第二次同阿贵去斜机啊，斜骨场啊，咁跟住即系上次去咗卢嘟啊嘛，跟住话喂贵，屌你咯，还掂你去一次乌两次喂噶啦，你又未结婚嗰头啊，女朋友又未有， 系咯， 啊咁得啦， 最重要系未有， 得啦，不如带我去，我真系最中意嗰间主场金嘟咧咁样，咁啊。咁啊，跟住嗰时咧，正值系选举期间嚟嘅，咁、你知咧，阿贵兄个朵啊，真系危啲。我成日觉得阿贵咧，即系上去大陆，嗰时啱啱就兴斜骨场都要实名登记啊。咁我谂啊，哇，如果阿贵登记，咪好捻大镬，跟住可能有一队公安冲上嚟，一队国安冲上嚟扑街。咁我话得啦，阿贵你跟住我嚟啦，唔使登记。即系其实咧，我就喺有啲场我唔使登记嘅，因为我熟客啊嘛，咁啊嗰日又系饮完酒嘅，净系食完宵夜啦，唔知咁上下啦。其实一都几年前嘅，嗱两三年前到啦，嗱年底两年啦，其实唔好记得啦，咁啊咁啊带咗阿贵上金都啦，咁跟住我就同个主任讲，我话个经理讲我，喂我呢位朋友咧就唔好登记啦，咁佢亦都唔方便行去候机室，即系呢个识别区啊。佢唔希望唔需要㗎啦，你帶咗佢入去 直接去領空啦。 領空啦，佢領空即係佢飛機房度啦，等佢你到時俾女佢揀就得啦。咁因為嗰陣阿貴開始有啲躲啊。咁我驚佢喺個識別區呢就俾啲其他客識別到㗎嘛。咁而家都無謂啦。 第四結到撚咗喺度啊， 因為第四結到佢都到斜骨啦，哇點會廢撚事啦。咁我就運用呢啲權力。咁咪運咗阿貴入咗房先，咁跟當然啦，我自己就走去識別區嗰度攣下腳先啦，咁樣 enjoy 下先啦，咁樣咁啊得得得得得，入完之後咁啊又係第二朝埋單，哇阿貴得唔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咁樣，咁樣即係阿貴有冇起個機其實我唔知㗎，因為我唔會睇住起機㗎嘛，咁啊阿貴得啊，咁阿貴就同我講咗一樣阿媽係女人嘅說話，佢話哇如果我哋去揼骨。突然之后喺度瞓埋，我洗捻租酒店啊！屌你咯，一路都系咁噶啦，系你唔知啫，系你唔知啫。因为阿贵成日都系自己会租间酒店，好戆鸠鸠噶。即系据我嘅所知咧，就算阿贵喺卢嘟斜骨咧，佢都系喺卢嘟租定间酒店房先噶。 嗯， 即系揼完骨就上翻去噶，但系睇完机上翻去。我觉得我真系好戆鸠噶。即系你谂下啦，你都系瞓啫，系咪先？而且你谂下，如果你喺骨场揼骨。你系可以唔使行时行黑走㗎嘛。你起咪起码至少喺嗰度可以逗留24小时㗎嘛。係咪先。咁就咁阿贵就成日諗住啊咦12点钟去 check, 或者2点钟去 check out 啦。咁你斜骨场就唔使㗎嘛。咁阿贵话我下次都去揼斜骨囉咁样咁讲。我话得啊你嗌扶嘟卡9023去金嘟呢你就可以有 discount 㗎啦咁样。咁跟住你有阿貴自己有冇去咁我就唔知啦。 知啦。 咁你都係啦即係自己等佢啦等佢爆多單嘢啊。爆多幾單啦、下次灌多啲酒過飲啊。等佢自己爆先我就唔會講㗎啦。即係做過其實同佢仲有即係阿貴呢次認咗佢有兩次同我去一齊起機嘅經驗呢我就爆兩單。如果你即係希望下次做阿貴搵阿貴做節目等佢自己爆多幾單呢咁我再跟進返嗰幾單啦。嗰幾單亦都係好撚想同網友分享。但係你知啦小弟幾口密㗎嘛係咪先。咁咪費事一次烏兩次喂啦。都幾好笑㗎其實咁冇辦法啦。咁啊試完咁啊講到講喺斜骨啦。咁啊嗰日就啱啱星期二嚟㗎嘛。咁我哋又錄完眼血啦。又錄完可能我又客串咗阿貴嘅咩節目嗰個做。 阿貴政治有新人。 客串嘅政治有新人啦咁樣咁跟住呢因為阿貴講個斜骨啦嘛咁講斜骨我跟住咦真係有得痕喎屌。咁跟住夜晚呢我喺錄完節目呢就同阿碌就上返去大陸啦。 怪唔得知你兩條友仔唔同我哋食飯啦。 你要同你哋點樣好食啫。又係將感情啊要穿囉嗰啲。 跟住我哋谂，我哋仲去，我哋仲去食鸡煲添，打边炉，屌真系嘥乸晒，你喂隔对面啫嘛。 我哋嗰晚食鸡煲啊， 要 我同阿碌喺黄冈过关，搭的士翻去福田，系因为阿碌住福田啊嘛。咁跟住我哋都搵间茶餐厅对咗个鸡煲，都鸠个谂平，嗌支啤酒，一个鸡煲啱啱一嚿水。每人平均五兜嘢抵到烂吓，咁啊讲下嗰日我去嗰间场啊，叫做红 X 城啊，喺福田保税区，即系咪保税区？福田口岸附近啦。咁啊，佢哋好易认嘅啫，楼下有间酒楼吓，咁啊佢喺五楼嘅吓，咁啊我哋啊，因为试完咧，我就有一个以前喺向西村做正骨㗎嘅女仔就过咗去嗰度做揼骨，正骨啊，记住啊，正骨嘅。咁呢就曾经就我哋佢话佢喺嗰度做，叫我哋去捧场。咁而且呢个女仔呢，我亦都成日去mark 佢嘅，亦都成日帮衬佢嘅。咁我觉得佢揼得幾 ok 嘅。咁呢次就去开，不如就因为成日喺度扭我去揼骨。咁有一次呢，就未同佢揼骨之前呢，就同佢食宵夜嘅。咁我話你會去呢間場啊？我話呢間場係咪正唔正規啊？我就咁樣問佢。佢話有正有唔正啊？咦，一上次我講過嘛，我心裏有數啦，係咪先？橫掂都係啦，攰攰地又好撚耐冇揼過骨啊，但係我又想起下機，即係如果你齋去起機嘅地方揼骨咧，冇撚用噶，啲人摸下摸下嘅啫嘛，即係到喉唔到肺噶嘛。咁如果我係咁啊，我一去到啊，首先揾一揾個正骨，捻一捻先。啊，捏得舒舒服服，跟住等个正骨杯走撚咗，跟住我嗌个斜机起下都 OK 㗎喎、哦。係先咁都舒服好多，跟住喺度瞓第二朝返工。咦得好，咁我咪去啦。咁我今日同阿碌燒完嘢啦。咁我 call 钟啦。咁即係其实幾唔好意思㗎嗰次。因为嗰个女仔呢其实收12点。佢收11点。咁我去到嗰时已经12点啦，但我冲完凉12点几一点啦，咁就同佢，咁佢话，我住布吉嘅，即系个同我揼正骨嗰条女同 学 住布吉嘅话，因为咗你呢个熟客，咁我就唔走，等埋你揼完我自己先走，哇，咁我非常之唔好意思啦，咁当然有 tips 我识做啦，咁样，咁啊揼一路揼咧，咁佢同我倾下偈咯，我喂。呢度咧，你上次同我讲话呢间场系有正有邪噶嘛，即系一国两制场啦，系嘛，系有正有邪噶嘛。咁样呢度系收几钱啊？咁佢话哦呢度啲邪嗰啲啊228，我话小费咧，佢话100蚊起，咁即系揼个起个机328啦，贵噶，真系贵噶。因为嗰阵如果我去金都啊、扶 X 啊、卢都啊，即系阿贵去嗰啲咧都系去即系。我自己去250咋嘛，咁但冇计啦，又费事行咁远啦，咁样。我就我諗过，不如就如果我突然个正骨，不如我下你斜对面，就係对面咋，对面有一间都几出名嘅斜骨场㗎，叫南 X 量啊，或者南月 X 啦，咁喺七天酒店附近㗎，咁都系佢，如果我有 coupon 嘅话系冇 coupon 你都系268㗎咋，咁样，而且女系靓好多㗎 ,ok? 咁啊喂如果唔起機嘅話，我喺度突然個正骨，我都可以去南越 X 嗰度起斜機喎，咁樣。咁最衰呢真係揼骨啦，揼得好撚舒服啊。係都係唔好行啊，唔好行啊。跟住我嗌咗，咁我等嗰件女走咗，跟住過多1020分鐘，我就落返去休息室。咁我同個主任講，喂我要推油港式。咁樣跟住話得即安排我上房啦。咁佢安排佢上房，佢帶我去另一笪地方喎。嗰個地方就真係即係比較隔絕啲嘅，遠少少嘅。即係我哋揼正骨嗰度呢就一搭 lift, 一上樓呢一出呢門就到㗎啦。但如果係斜嗰啲地方呢，即係斜骨一個兩隻嘅第二隻嗰度呢就遠少少嘅。咁佢俾一張好似類似榻榻米高矮少少嘅床俾我，即係大床嚟㗎，張床大啲嘅。咁喺度起。咁裝修差少少嘅，但係是冷淡啊，咪先。咁我坐喺等啦，等角角角。咁其實你知唔知呀，玩斜骨呢即係最過有興趣呢就係角角角呢一下㗎啦。 點解呀？ 因為你唔知嗰個開門之後嗰個樣係點樣㗎嘛，係你杯茶定係茶佢㗎嘛，話聲你聽係咪先，定係茶渣嚟㗎，你唔知㗎嘛，一開門嘩撲你個街肥龍啊，屌你老肥嘅恐龍啊，嘩我搞撚錯你，我心我好好實我一向我都唔彈中啊，我彈你好冇屌閪啦，黐撚線俾啲咁嘅嘢，啲沈陣營咁嘅身形啦，話聲你聽我屌你，我講少喎，甚至有人幫你起你都唔撚制啦，話聲你聽，嘩真係唔撚得，咁我即係幾撚唔得呢，因為我成日咁咁講㗎嘛，喂起機哎求其打撚咗咪算囉，咁我其實好我起機冇乜要求㗎，我好少彈中，真係唔撚得呢個，嘩真係沈陣營咁嘅樣，咁當然啦，佢靚過沈陣營嘅，始終都係沈陣營嘅 ,ok, 哎咁算一彈啦。咁跟住我就同嗰、那個咁我個主任入嚟，阿先生有咩唔滿意，我話肥咗頭啊大佬，你畢竟高啲手啲俾我啊，係咪先，咁跟住我安排跟住又過咗大概十零分鐘到啦，或者五分鐘到啦，其實唔知嘅時間啊，各各各一開門，屌你老母捉龍，寫你老成間侏羅紀公園嚟哭你又街，但呢日捉龍係點樣呢，速龍真係高啲瘦啲啊，點解你高啲瘦啲，但係都佢真係都幾高嘅，我都有一米七到㗎啦，瘦啊真係幾瘦啊，咁你係個樣似速龍嘅，即係有啲哨牙同埋個面尖地啊，即係唔係瓜子面成日尖嘅呢，即係好撚速龍嘅個樣，咁當然呢手唔會咁短啦，唔會爬爬啦，咁都係速龍嚟㗎啦，但係你冇一彈嘅呢個啱嘅要求㗎嘛，係咪先，就係樣嚟唔啱嘅要求啫，係咪先，咁是但啦，咁當然啦，咁我揼咗骨㗎啦嘛，我話喂我後面我揼曬㗎啦，咁你可以幫我揼下前面啦，即係摸下心口啊，搓下大髀啊，咁嗰啲即係等我可以望清楚你個樣啊，不過其實整晚都冇乜點望過佢個樣㗎啦， ok, 咁練咁揸揸佢啦，隔喎價，我話唔得啊，佢話加錢呢，嘩加幾多少，50啊，揸個波加50，我話如果我加夠200呢，咁都係揸㗎，我都未揸啦，加到200擒你囉，冇地位啦，就諗住咁撚樣㗎嘛，咪先都係咁，我話唉冇撚人，我話算啦，唉，因為佢同我按緊嘅時候呢，我都話佢因為佢叫緊硬，佢因為我推唔推油，咁我就問佢，我扮唔知㗎嘛，幾錢小費呀，佢話100蚊起囉，佢都咁講，跟住咁我話好起囉，咁跟住淨係乜嘢，跟住揸佢呢，佢跟住話要加錢，咁即係話如果揸佢要加錢，打 K 都要加錢啦，係先抄佢要加錢啦，咁乜柒都要加錢啦，咁加到咁咪好撚貴，你即係諗下啦，你諗下啦，228蚊嘅斜骨，未計小費，加埋小費320蚊。如果你仲要加多50蚊揸波，又要加多50蚊打車輪，又要加多50蚊炒炒嘅話，即係加多850。嘩咪400幾500。你知唔知400幾500呢，你係夠可以喺深圳嗰啲維都酒店啊，金沙 X 啊呢啲咁嘅開大場博埋嘢㗎啦。OK, 但當然啦，我點解呢，好多網友都我一提我話，我講少少俾聽，好多網友都問我，喂深圳呢邊度有開大，我帶埋以前我以後唔撚柒答㗎啦。惠 X 酒店 ,OK, 金沙都其實呢，以前蘋果日報呢就佢啲廣告入面有㗎啦， OK, 都有呢幾間㗎啦，甚至乎東方日報呢，喺唔知太陽定東方呢，喺個色情版呢，個豪情版裏面呢，喺鹹濕版裏面呢，都有呢幾間嘢㗎啦，係可以有開大嘅。大概係幾錢到呢？500蚊左右啦。但啲女係點樣嘅呢？你估下 你咁乜嘢， 係先見嗰啲全部都係啦。肥龍啊，翼龍啊，要你去種暴龍啊。即係喺深圳開大場 ,98% 啊都係中女嚟，首先係一。中女就自然會咩呢？會肥㗎嘛。是不是，喂而且樣子又不靚，不是很靚，如果你真的喜歡的話，我就告訴你，我講一次的了，以後不要再問我了， OK, 那如果你真的想開大的，麻煩行遠一點去東莞、OK, 但是這輪就不要去住、OK, 因為我講過嚴打嘛、不要去住，今天我還收到封嚴打、 啊，咁有人问我，长安会唔会安全啲？我话呢轮都系噶啦，小心啲啦，总之小心啲啦 ，OK 嗱，咁啊又讲翻，咁得啦，总之你深圳开大场你就唔好再问我啦，我唔想介绍你，因为我介绍你之后咧，你以后都会离弃我噶，你以后都会离弃我，唔想俾你离弃啊，因为我介绍得俾你，你点都会去啊，濑嘢啫，即实赖我，就算我话唔肯得嘅，你都会去噶，我成日觉得系咁啊，呢网友系黐紧线噶嘛，系咪先？哎呀，我话唔得啫，佢想啲嘢益自己啫嘛，老虎蟹自己去咁啊，你咪去完之后话，屌你老母最紧要牛哥啦，唔肯讲就冇嘢，我一定系咁样啊，所以我啊，我觉得唔好问啦。我介绍咗呢几间你自己去啦，阿扑街，你拉我翻嚟，唔好柒赖我得啦。OK， 咁啊，讲翻我呢个同呢个速龙嘅对策啦，系咪先？我即刻即系试一步啦，或者咧咁打，咁啊，最紧衰系咩嘢咧？藏尾机，藏尾机有咩唔好咧？即系你知道，你有时咧，就算系有啲邪骨墙，可以偷袭佢咯，冇掉閪噶嘛。 嗯， 如果喺隔篱打咧，你可以偷袭揸佢咯，系咪先？吓，因为佢手唔得闲，喺度摇紧你噶嘛，你咪揸佢咯。佢嗰50,000都悭翻噶嘛，系咪先？冚家藏尾机，咁藏尾机系点咧？佢喺你条锥嘅下边帮你打。咁屌你冇可能成个人趌起身去揸鸠佢啊嘛！因为你一成个人趌起身揸鸠佢就知道你想揸佢啦。咁你讲50,000你实要俾啦，你阴佢唔到啊嘛。咁啊，唉，算啦。咁啊，俾佢打，好啦，冇人咁样打出嚟咯。咁啊，咁最后咁好坦白，因为我曾经我都有揸过下佢嘅。咁最后小费我都俾150啦。咁啊，算咗咁啊一个咁嘅邪骨之旅啦，咁样。咁顺带提啊，呢一间场咧，当然邪骨以后我就唔去噶啦。OK， 但系如果佢嗰、那个因为我揾佢哋嘅中医去揼骨嘅 ，OK 嘅中医而家好嘅，都唔紧要。OK， 我系跟住第二朝我去攞留下捻脚，哇，捻脚嗰啲真系得，唔系个样得，系捻得，哇，真系捻得，佢系我嗰阵我去咁多间。骨墙啊，正邪骨都其实都系捻脚噶嘛。佢我唔知啦，嗰件系我捻得最好嗰件咯。仲系女仔嚟，知唔知？真系够力，同埋捻呢位咧，真系捻得好准啊。咁其实某程度嗰度你可以去，而且佢有设备又好啦，又都设备又好，冷热池又有，但系个热池就唔系好热嘅啫，咁30多度到啦。咁啊，干湿蒸又有，咁样最唔好就系个花洒咯。佢系嗰啲喺上面喺天花板淋落嚟嗰啲熱帶雨淋花灑，我好撚憎嗰啲花灑噶，因為嗰啲花灑系點樣咧？一擰咧，佢係啡水噶啦嘛，熱就好撚熱噶啦嘛，凍就好撚凍噶嘛，我好唔撚中意咯。喺除咗花灑，我覺得嗨啲之外咧，咁同埋個池唔夠熱之外咧，咁我冇問題啊。咁嗰個桑拿我都覺得幾 OK， 咁啊，我以後都會嘅，就只要唔喺嗰度起機咧。咁其實嗰度冇問題嘅，而且有一個好處，嗰度如果譬如你係夜晚黑11點去啦，咁樣即係好似我得揼中醫嘅，啊10點去啦，你可以唔會好多人嘅咋。如果你日日行入去，因為嗰度佢係落馬洲關啊嘛，落馬洲夜晚係好少客嘅咋，咁你多數都會可能有一份嘅，啊咁但係當然啦，你星期六入去咧就我就唔敢包啦，星期六去我唔敢包啦，你星期行入去啊或者星期日咧，嗰度 OK 嘅，咁啊，而且都比較靜嘅，可以一去嘅，咁啊節目 OK 啦，冇嘢問啦嘛， 冇乜嘢嘛， 阿貴嗰啲唔使問啦嘛， 係唔使問， 咁下次我哋再揾佢做節目就慣嘅咯，冇飲酒咯， 好， 其實做兩單嘢要爆嘅，一單香港嘅，一單大陸嘅 ，OK 嚇，唔講啦， 明啦， 自己爆完之後，我哋 呢個略有所聞，我發現， 你有略有所聞係嘛， 略有所聞， 咁等佢飲咗酒爆咗之後，我先有一爆。记住，刁民牛咧系个好守得秘密嘅人嚟。我唔需要阿贵话俾佢听，佢阿豪你牛哥你唔好讲，我你系只系知名少少嘅，好似阿贵知名少少，我都一路我都唔讲，唔知点解系你自己爆阿贵，唔关我事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拜拜。